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9假日航班。假日航班。 明显里面是我心欢乐。 欢迎收听今天的书单来了，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喜欢读书和你一起分享今天好物的主播乔伊。今天乔伊要推荐的是一本在中国被冷落了70多年的好书《遮蔽的天空》，作者保罗·鲍尔斯。这本书最近刚刚再版，但其实这是一本意义非凡的世纪文学经典。这本书如此独特，是因为它彻底写出了纠缠在我们内心的虚无感。他用一个寓言式的悲剧故事告诉了我们，意识到人生虚无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真实的活着。而这本小说的出版简直是坎坷到了极点，但也可以说是一次华丽的逆袭。当时还是新人作家保罗·鲍尔斯，根据出版社的约稿写了这部小说，结果已经付了定金的出版社在看了初稿后要求直接退款退稿。后来的一年里，无数家出版社也都拒绝了这份稿子，这简直是乔伊能想到的对一个作家最惨的打击。但是就像很多传奇的故事一样，这本书最终被人挖掘了出来，首印了3500册。而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上市之后取得的成绩打了所有人的脸。1950年1月，《遮蔽的天空》霸榜纽约时报畅销榜长达10周，2个月之内加印了3次，通通卖到断货。但这本书在出版之后的70年里，又经历过几次绝版，踪迹难寻，而最终却越来越发出经典的后尘味道。乔伊觉得，一本文学经典可能会暂时的被忽视，但绝不会被彻底的遗忘。而这一次，它不应该继续蒙尘。这本书诞生至今马上70年了，影响过无数的人，从著名作家到奥斯卡获奖导演，从作曲家到摇滚歌手，再到演员。都把《遮蔽的天空》看作是自己的人生之书。上世纪末，奥斯卡获奖导演贝纳尔多·贝杜鲁奇将《遮蔽的天空》改编成了电影，由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负责配乐，最终获得美国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坂本龙一甚至还在他最新的作品里把《遮蔽的天空》里的经典台词写成了歌词。乔伊觉得，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经典，是因为这本书写出了在这100年来不断在侵蚀人们内心的空心病。很多不朽的文学经典都讨论过现代人类的这种空心病，比如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我们按部就班过着所谓正常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找不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那么《遮蔽的天空》就是一本专门为你所写的寓言故事。书中有一段话非常打动我，我们总觉得生命的厚度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的，其实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它随时都有可能消耗殆尽，而你却还没有回过神来。不管是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你所想要的，我们都应该意识到生命是极其有限的，而那些美好的时光也是有限的。如果你选择逃避，选择又想着面对，那么生命就会一晃而过，什么都不会留下。意识到人生的虚无之后，更应该用尽全力去追求更加美好真实的生活。来自今天的书单推荐，《遮蔽的天空》，作者保罗·鲍尔斯。 Because we don't know when we will die, we get to think of life as an inexhaustible well. Yet everything happens only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really.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remember a certain afternoon of your childhood? Some afternoon that's so deeply a part of your being that you can't even conceive of your life without it. Perhaps 4 or 5 times more. Perhaps not even that.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watch the full moon rise? Perhaps 20. And yet it all seems limitless. 经典969，聚焦中网。 这里是969聚焦中网，我是亚威。2004到2017，中网的赛场上精彩对决不断上演，有万众期待的强强对话，也有以下课上的完美逆袭。女单历来是中网最火热的比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生在中网赛场上女单比赛的经典对话。2004年的决赛，中网元年的女单决赛激情飞扬，火花四溅， 小威23岁生日这一天击败了美国冠军库兹涅佐娃，和小威对决前，库兹娃风头正劲，拿到14连胜。俄罗斯姑娘掌控了比赛的前半程，第一盘她的正手很好地压制了小威的大力抽杀，第二盘库兹娃依靠底线稳定的发挥，曾经一度逼出赛点，但关键时刻小威加大了发球和回球力度，左右调动俄罗斯姑娘，迫使对手失误频频。第三盘一开始，小威在气势上就完全占据上风，虽然库兹涅佐娃奋起反抗，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小威加冕中网首个女单桂冠。2006年的1/4决赛，彭帅对珊珊爱。2006年中网，彭帅手术后复出，表现抢眼。在和珊珊爱的1/4决赛中，两人苦斗2小时41分钟之后分出胜负。比赛中，两人一共创造了33个破发机会，珊珊爱丢掉了6个发球局，而彭帅则也被破发了5次。前两盘比赛耗时近2个小时，决胜盘的比赛是体力和意志力的比拼。在观众的加油声中，彭帅在决胜盘中2次破发，成为首位在中网闯入4强的中国球员。2014年的决赛，莎拉波娃对科维托娃，科娃状态极佳，前一周在武汉站中刚刚夺冠，莎娃同样状态不俗，继2005、2012年之后第三次闯入了中网的决赛，双方前两盘战平1-1。决胜盘中，科娃连续作战后体力出现状况，虽然顽强挽救赛点，但最终还是3-6输掉了比赛。莎娃如愿夺冠，也打破了长达18个月的硬币冠军荒。2018年中网的决赛即将打响，今年的女单冠军又会是谁呢？赶紧到现场一睹经典吧。

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我是林奇，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对于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来说，外在的不利条件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那些不利条件已经转变成了追求的动力。人们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梦想就慢慢变成了只是想想，是时间磨灭了当初的激情。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你的梦想渐渐淡化，也许是你的想法变了，你的目标不同了，你有了另一种追求自己想要东西的方式。相信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都会想要做更好的自己。 几次晚安，

前。 969假日航班，假日航班。 这里是969假日航班，我是亚威。虽说七天的小长假已经过去了几天，但是剩下的时间也足够我们约上朋友来一次旅行体验了。现在高铁四通八达，一天之内可以到达祖国的大江南北，铁路短途周边游可能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你是否会选择火车出行呢？而在国庆假期期间，各地的铁路部门也增开了许多的热门线路，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十一期间，北京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168万人，日均116.8万人。而在黄金周的第一天，10月1号，当天发送143万人，加开列车23对，其中高铁和动车组8对。上海局集团10月1号发送旅客300万人，出行客流主要是以探亲、旅游、学生流为主，计划增开上海到南昌、怀化、嘉峪关、郑州、南京、常州、杭州等地的列车。那么随着新开通的铁路，特别是高铁的增多，每年十一期间铁路单日客流量都会创出历史新高。全国多地的铁路部门会同供电、通讯、安检等单位都会提前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在这里亚威也要提醒你，假期旅客乘车要提前出发，为市内的交通进站安检、验票乘车预留出充足的时间，以免耽误旅行。假期快要结束了，不知道你的返程车票有没有买好呢？没有第一时间抢到火车票的旅客也不要着急，从往年的情况来看，两地直达的列车往往很快就会被抢空，而旅客不妨采用连续换乘的策略，如果通过网络订不到票，可以通过电话或线下窗口试一试。除此之外，一般在预售首日45分钟时再次刷新12306网站，可能还有没付款的票返回系统。在开车前15天、48小时、24小时和30分钟等时间节点退票相对集中，没抢到票的旅客可以抓住这几个时间点捡漏。969假日航班，我是亚威，抓紧假期的尾巴，计划一下接下来几天去干什么吧。

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 来到岁月留声机，我是琪，一起回顾经典好音乐。放克的音乐类型是一种美国的音乐类型，起源于1960年代中期至晚期，是把爵士乐和节奏蓝调融合成一种有节奏的适合跳舞的音乐新形式。其实在我们中国做这类型音乐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还有一些歌曲是有一些放克元素的，像内地歌手的有一些老歌就有放克元素，比如在90年代林依轮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其中《爱情鸟》这首歌融入了 funk， 歌曲一经推出便火遍了大江南北，可见放克音乐其独特的魅力。